眺望，耗尽所有目光，不思量，此难相忘。 遥遥桃花凉，前世你怎舍下，这一海心茫茫，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，都是假象。 凉凉一丝为你思念成恨，化作春泥呵护着我， 浅浅岁月覆满爱人袖，片片芳菲如水流。 两两添一眼的一生花色，落入凡尘伤情着我， 霜结一度情结难了，折旧的心还有几分前生的恨，还有几分放心上，足够三生三世背影成双， 背影成双， 再睡一方。 两两一丝为你思念成恨，化作春泥呵护着我， 浅浅岁月覆满爱人袖，片片芳菲如水流。 两两添一眼的一生花色，落入凡尘伤情着我， 生劫一度情劫难了，折旧的心还有几分前生的恨，是回忆不能再相认，就让情分落九成。 两两是你何时还会重生，又见树下一阵风色， 落花又一流水无尽，

北京时间16点整。 FM 98